لا بما ما في السماء وما في الأرض بتقول ايه بس؟ Thank you. التعليم على فريدين Oh! 还去看吗？ 是的，是的。 Thank you. 很少啊，很多这个大的那种，那个那个那个， 你北京没去？ 我来讲 的。 Hello. Yeah. وَعَلَّمَ النَّاسَ الْقُرْآنَ.